个脏口。前几天呢，邻居大妈给他块甜瓜，这一小子一见甜瓜是手也不洗啊，揉吧揉吧就往嘴里舔，那手上都是泥，再有点甜瓜汁儿更活泥了。这小子人儿不大，主意不小，他一看手上都是泥咋办呢？他有这样三下五除二，连泥带水还有甜瓜籽儿他都抹肚皮上了。我估摸着呀，这个时候这小子那肚脐眼儿该长出甜瓜苗来了。 姑奶奶，我姥姥净瞎说，我这肚脐眼儿没长甜瓜苗，不信给你看看。 我看看。哎呀，姥姥，这孩子肚皮怎么是青的？ 二奶奶，让我咋跟您说呀， 我看看。哎呦， 农村的苦日子啊，吃了这顿没下顿，一家人也才当饭，生活艰辛。西周段日子紧，好过的年来难过的春呐。年迈人在饥在饿也难挨， you

吃吧。 地上跑的不如天上飞的，天上飞的不如水中游的， 是鱼。 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，两条腿的不如没有腿的，这没有腿的不如十条腿的， 是螃蟹。 哟，还是老祖宗脑子像车轱辘似的转得快，一猜呀就中。 你个小蹄子嘴呀像是油葫芦。 还不是老祖宗送的他，大女儿啊 我发的无理了， 我喜欢他这样。再说你个侄女又不是不知高低的孩子，女孩子家嘛原来就这样。 老祖宗一夸凤姐姐就没完，难道要饿死我们不成吗？ 这又是个催命的。来来来，我快入席吧。 来来来，快入席吧，老祖宗您上座。 好好好。 待会儿啊，我让他们洗干净，给您拿过来。